学滑雪不摔跤，一周帮你学会。赶快关注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八，教练加雪票，价格美丽，包你过瘾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手大大的惊恐，不是战场，却遍地的烽火，只是想要回家，却在管线里迷路，这城市有我不知道的恶魔，火光熊熊，你在找什么？没有信仰也要一起加油，明明想要温柔，却在烟雾里嘶吼，当危险已经有了新的变种， 多希望疲倦的都能一夜好梦，想飞的能安心的降落，人生不该变成灾难片的临摹， 谁想要承受炙热的痛，谁想为生存倾尽所有， 熊熊，你在找什么？没有信仰也要一起加油，明明想要温柔，却在烟雾里嘶吼，当危险已经有了新的变化，也许坏各一半，不爱

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 就说了那么多话，爱由不得人，真的一点不假，时间会讲真话，事情有点复杂。我扪心自问，我爱不爱他，怕我换作是他，像我这样的人假不假，可是我能给他的都给了他，我好怕怕再爱他会爱了他，我想了又想，可是没道理啊，我爱他错那么想，他心情很差，一整天不想说话，爱在就是一生中成长，我这样子算什么吗？爱情没道理啊，我爱他他爱的可不爱的神话，也许现在的他快乐吧，我一个人做梦做呀。

怎么过夜深，让我看天会震动，燃亮太阳的美满人生，但我怕看得见你关灯，谁在漆黑中与你谈心， 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血染的彩虹，当山川沐浴大许的阳光，是否想过雪山冰刺的寒风，想过草鞋跋涉的艰辛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那份信仰坚定美丽的梦，不怕万水千山坎坷征途，一定有我们继往开拓的心中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。雪山冰刺的寒风，都为这片大地，可否懂得想念的英雄？当蝴蝶飞舞彩色的田园，是否想过草鞋跋涉的艰辛？坚定的信奉，不怕风来雨去，别墅如卷，一路有我们满怀自信的笑容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 秋凉边上。 抱歉，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？